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敬拜团今天带领我们的敬拜。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敬拜主，尊荣主，跟随耶稣，认识耶稣，一直都是我们这一生的渴慕。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渴慕耶稣，愿意跟随他。好，今天我们要证道的主题是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1:12-30。我们先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好，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12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请弟兄们。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我的传基督是出于基督，分身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因为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在两难之间，即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过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是出于神。 因为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好，30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所 现在 所听见的一样。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分享今天的信息前，我要先说一个见证。好。就是我们这次去花莲，国中生的服务学习营。当然一开始我是觉得好累哦，真的，因为我本来只是想带着随行老师看着我们6个小朋友的态度去的，但是因为去年他们报名人数大概只有30几个，今年暴增到100个，他们说老师真的不够，很需要你们。哇，我想我们这一把年纪了，然后还要。或在国中生的里面跟他们去带小朋友，就觉得、真的很辛苦。好，这个辛苦等一下后面的见证分享信息里面会提到一些些，我就不说这辛苦的内容，但是真的很累。我要说的见证是我们已经结束营队了，要回来了，带着盼望要回来，结果要去搭车，结果等公车，你知道吗？时间一秒一分的逼近，公车都没有出现，然后才知道原来可能山区下雨，因为那个公车是从车站发车，然后经过学校，然后往山上去的，所以现在回来是从山上下来，山上下雨，所以结果可能绕山路什么的、可能公车就误了半个小时。哇，我们很紧张你知道吗？然后就赶快，公车一到的时候已经5点了，5点01分的火车，我们大概 4:50左右的时候才搭上公车，5:00的火车，想说哇，等一下一下车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打电话到铁路局去问，他说如果你们有赶到有5个人上车的话，那个火车就会等你们，所以我们就想说哇，等一下前面5个一定要用冲的，所以搭公车一到那边去的时候，一到车站哇，前面5个就往前冲，结果才发现公车刚那个火车刚走，想说惨了怎么办？本来预定9:30要回来新竹的，结果可能要拖到11:00再我们再猜，然后就问有没有下一班的火车哦，还好6:23的样子，还有一般的莒光号的火车，然后我就在想，哇，这要站回去站3个小时哎，怎么可能？因为我之前在花莲住过大概2年的时间，我们知道要去花莲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订车票。很难订，特别暑假的时候，不管你去花莲或从花莲回来，车票是非常难订的，几乎很不好订了。有时候真的是到现场去看有没有那个 chance 的机会可以买到有位置的车票，不然我们那时候去花莲或从花莲回来，我们都是自己带一个板凳的椅子，一定都是这样子，因为很难订到车票。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车进站的时候，咻咻咻，我们看车厢人没有很多。然后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时候，最后一节车厢几乎没什么人，全部的人说哇，大家都好高兴哦。但我在想说，可能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可能等一下坐到哪一站的时候会被赶下车。可是你知道吗？我们46个人，每个人都有位置坐，而且从花莲坐到台北，没有人被赶。刚才唱的诗歌说，上帝的声音大有能力，他真的大有能力。当我们在真的很需要、很疲惫、很想要休息的时候，即便误了点了，但是它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休息在车上。阿门吗？ 阿 门。感谢赞美神，各位要给他。这就是我们的神，他总是出其不意的，让我们可以经历他，说不出来奇妙的恩典。好，我要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信息哈。上一次我们分享的信息是1-12节。那我们谈到菲利比，他们的城市是在一个商业的环境，所以保罗他勉励菲利比的信徒，他们要活出基督。这个活出基督是这个世代现在的教会在面对现代化的社会以及商业的系统，我们如何避免自己落入在一种商业利益价值的追逐里面的一个方法，就是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上次就谈到了有关保罗的喜乐、保罗的感谢和代祷。那如果你忘记了那个内容，你可以再复习一下当天周报的学习单。那今天我们要接下去继续查考保罗以他自己被关在监狱的经历来作为见证，来勉励腓立比信徒。第一大点是关于保罗他的受苦是为了要传扬基督。好，刚才第一个空格是有关于活出基督，第二个这边保罗的受苦他是为了要传扬基督。好，第一点他谈到的是叫福音更加兴旺，12-14节，可以了。好，下一章我把这经文读一次给你们听。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月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12、13、14节在原文里面是一句话，所以要请弟兄姐妹看三个重点，就是叫福音兴旺、为基督的缘故，还有笃信不疑。好，保罗这个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有罗马皇帝的禁卫军在看管他，因为那时候罗马政府审问保罗之后，发现他没有犯什么罪啊，可是犹太人不服，一直要去捉拿他，所以保罗呢，他就上告凯撒。凯撒大帝，因此他就被押解到罗马，成为凯撒的囚犯。保罗被拘禁，他被限制自由，并且有人看管，他是在一个捆锁的被拘禁的当中。可是保罗他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遭遇不论任何环境都是为了叫福音兴旺。兴旺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旅行者他排除路上的障碍或者是危险，可以继续前进，或者是在部队的当中，军队的先头部队，为随后的军队来开路。 使他们可以继续的向前来进展。所以福音兴旺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在遇到一个障碍或者是一个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的往前。我们看中文福音兴旺好像就是让福音更怎么样更怎么样的，可是他谈到的是有一种逼迫的在那个当中，但是却可以让福音继续往前。所以看起来是被捆锁的，看起来是受到逼迫的，但是这个逼迫却是叫福音继续前进的动力。所以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被囚的结果不但没有让福音受到拦阻，在监狱的当中他更是把基督的事情传开，然后激励的弟兄姐妹笃信不疑，放胆来传福音，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现在像保罗一样在一个生命的捆锁的当中，可能是生活上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状况，可能是你传福音很久，可是亲友们对福音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可能是你现在病痛缠身，还在跟病魔搏斗，或者你在工作上有瓶颈，甚至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困难。这样的我，这样的软弱，我还可以为主做见证吗？你觉得当你在这样软弱的当中，你可以为主做见证吗？说这个神是信实的，好像我们刚才说神大有能力，如果今天我们坐那个火车站了三个小时，我还是可以说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是信实的神吗？我可以还可以这么的坚定的来相信他吗？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来自于我自己，我的信心是来自于我对神的信心，我的信心不是对我自己的信心。有一天我和 Ruby 的父亲聊天，他爸爸他肖弟兄来我们教会的当中有参加聚会，他的眼睛受伤很严重，几乎快要看不见。在中国的同事就有人问他说，你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呢？他说，我当然没有信心，但是我对神有信心。是啊，我对我的眼睛，他的眼睛没有信心，可是他对谁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或许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好的见证，可是你想知道吗？你对神的坚定，即便在困难的当中，你仍然坚定的相信神，这就是最好的见证。这也就是保罗的信心，他被捆锁了，看起来有点糟糕，不是什么好见证，在监狱里面怎么会是好见证呢？可是他的坚定却反而激起了信徒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我对我自己的，而是我对神的信心。或许现在看起来不怎么样，好像很惨很糟糕，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对其他的弟兄姐妹，对每一个肢体来说，都是最好的激励，也是最好的见证。好，第二点，他说到了以基督被传开为喜乐，经文是在15到18节，我念给大家听。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一段经文提到有两种人，我就特别标示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橘色的。好，第一种人呢是支持保罗的，他们是出于爱心，知道保罗所做的事情他只是为了福音来做的。另外一种人呢，他们出于嫉妒纷争，或许有人嫉妒保罗的恩赐和他传福音的果效，有人是为了要政治来传福音，他们希望基督徒能够起来，来去抵挡，来抗争罗马的政府。那也有人是想要增加自己的声望或者是影响力。可是他们都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呢？为了要怎样？都是传什么？都为了要传基督。哎，你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很讶异？都是为了传基督，哎，怎么会有嫉妒纷争呢？甚至是去伤害保罗，或者是甚至去伤害其他的人。哎，都是为了要传基督吗？基督不是叫彼此相爱吗？怎么会有这样的嫉妒纷争，甚至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还在施工中的罪人，我们的生命还有许多自己看不见的盲点。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什么？ 罪人。你觉得教会什么人最多？ 罪人。 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没有一个地方像教会这么多的罪人，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教会罪人最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要被对付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比你更圣洁，我比你更好。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人对保罗有嫉妒有纷争，可是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无论怎样，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保罗没有去苛责那些反对他的人，是的，有这些人反对我，但是基督被传开了，我就高兴欢喜。所以面对一些其他的可能弟兄姐妹，或许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想法，我们一样还是可以在基督的里面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努力。虽然好像有时候会有一些纷争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同有一个目标，都是为了基督。好，来第二大点，保罗活着是为了要活出基督。好，第一点，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等一下哈。好，活出基督。第一点是保罗是为了要受苦，为了是怎样传扬基督。第二点就是保罗活着是为了要活出基督。好，我们来看经文，我念给大家听，19:20，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这里有谈到一个叫做耶稣基督之灵。什么是耶稣基督之灵呢？圣经中有谈到关于比如说下一章基督的灵、主的灵，或者是耶稣的灵，在经文在后面自己再去找，那基本上都是指圣灵的意思。所以这边说耶稣基督之灵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说的是就是圣灵。那这个帮助呢，原文的意思是丰富的供应，它有一种过度慷慨的含义。所以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呢，可以说就是圣灵丰盛的，非常丰盛的，甚至是一种过度慷慨满出来的一种供应。所以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就是指圣灵丰盛，非常丰盛的供应给我们。然后接着他说，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保罗这个时候正在等待一个审判，可是他充满信心，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叫我生或者是让我死，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能够荣耀基督。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非常看重的一个事情，就是信徒的代祷。他说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信徒的代祷，看什么？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就是圣灵的帮助。保罗非常看重信徒的代祷，他说借着你们的祈祷，你们的代祷加上圣灵的帮助。所以他说你们的祈祷加上圣灵的帮助就可以使我获得解救。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跟神祷告，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怎样？都需要被代祷，被守望。因为代祷会和圣灵一起工作，帮助人可以得救。有人或许正在经历挫折痛苦，生活上遇到困难，除了我们在实质上可以给他的帮助之外呢，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代祷。因为我们的祷告会和圣灵一起同工，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同时靠着圣灵的帮助，这帮助是丰盛的，是有余的，可以让我们度过现在的困境。就像保罗他有一个确信，他说什么？圣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所以我要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借着弟兄姐妹的祈祷，他的关心，他的代祷，他的守望，他每天为你的守候，再加上圣灵的帮助，这帮助是丰盛的，甚至是过度慷慨的，是有余的帮助，终必叫你得救。这是我们信仰当中的确信。或许好，我们好像保在一个捆锁的当中，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的祈祷加上圣灵的帮助，可以让我们在困境的当中可以跨越过这个困境。好，第二点，面对生死的困难，为你们更是要紧。好，这边有空格，就是为你们。这段经文是在21-26节，我读给大家听。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能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21节的宣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死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不定词。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行动，它不是一个死的状态，我死了好像死掉是一个状态，它代表的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死呢，可以说是一个为主殉道的死。所以这句话可以这么说，就是当我为主殉道而死的时候，投影片应该是在第17。对，当我为主殉道而死的时候，就有益处了。人都死了会有什么益处呢？到底保罗在说什么？那个益处是指什么呢？保罗说的益处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他死了就可以与基督同在了。他说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甚至他就现在就可以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他知道与主同在没有了痛苦，是与主同在的平安跟喜乐，所以他知道那是好的无比的事，他情愿与基督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第一个死的益处。第二个益处呢，就是当保罗为主殉道而死的时候，他认为他的死可以见证基督的名，就是可以传扬福音，就像一开始我们说的兴旺福音一样，他被捆锁住了却是兴旺福音。所以他认为他死了之后呢，有两个益处，第一个就是可以跟主同在，第二个是可以兴旺福音。所以保罗他想要为主殉道而死，可是他却陷入了两难，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要死还是不死。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为你们更是要紧。我虽然死了就有益处，可以与主同在，可以更加见证主的名，但是为了你们我就宁可不死。保罗他有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为了信徒他愿意放下更好的。他说好两难啊，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他却愿意为了别人的需要放下那更好的选择。前两个礼拜儿童客服班到宜兰有3日游，第二晚我们是要露营，要搭帐篷。在出发前呢，王教练他就很担心自己能不能够适应了，一来他怕自己睡不好，二来他怕自己呢睡着的时候呢会呼声作响，会很不好意思。他说他的呼声作响还蛮大声的，他会觉得不好意思这样子。可是我后来醒来，我都没有听到你声音。好，王教练说他最后一次露营大概是在，我刚刚跟他确认过了，大概40年前左右。最后一次露营在40年以前，没有再露过营了。他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睡觉，在冷气房里面睡觉，但是他却选择露营跟孩子们在一起。而维鲁老师呢，你看他的手也受伤了，在他的左肩膀这边受伤了，在他要受伤的那一刹那，他还在惦记着那些孩子们有没有受伤。他们两个为了这些孩子们，为了这些客服班的孩子，真的豁出去了。因为怎样？因为为了你们，更是要紧。我看见这两位的身影，我就很感动。很感谢这两位在主里面宝贵的同工，愿神大大赐福给他们，在一起同工的上面，他们愿意的摆上。愿神纪念他们。那这次我们去国中的花莲服务的学习之旅，其实也是超级挑战的。那怎么的辛苦我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单单从睡觉这件事情就真的让我很傻眼。 以前我们到印度短宣的时候，虽然是很偏远落后的地方，但是你睡觉的时候，至少你的行李跟你的睡袋是放在一起，因为你的行李有你的个人用品、换洗衣物，然后你的私人的东西、你的书、你的圣经、你的钱，全部在你的包包里面，你的包包跟你的睡袋在一起，这个东西会有一种定位感，就是我有一个定位，我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觉得有一种安定，即便环境陌生，即便也是席地而睡。可是我们去花莲呢，你知道吗？行李是放在操场的另外一边，全部的行李都全部放在一起，然后呢，要睡觉的时候就把睡袋拿起来，拿到大礼堂，然后就席地而睡，就像这样的地板，类似，就是这种地板。然后呢，一人呢就当他是大两，这大一个，这大我们这边大概是八格了，他是两大格，一个人呢就两格可以睡，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头转过去，你就可以看到对方的脸，很清楚这样子，觉得哇，你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睡觉？然后你的东西在另外，你要洗澡还要去到操场的另外一边拿东西洗完澡换好衣服，然后再拿睡袋到地方另外一个地方睡，然后你要刷牙，你要干嘛？你还要跑过去这样跑来跑去，我觉得让人家觉得很不安定，没有一种安定感。然后那种集体的这种睡觉，大概只有那种大灾难之后，大家没有地方睡，然后大家都挤到那个学校的大礼堂，他拿着一个睡袋就睡窝在一个地方窝着睡觉。我记得几十年前那时候林边不是闹水灾吗？那时候淹水嘛，然后大家都去林边帮忙清淤泥，有没有？即便那个地方很混乱，因为有各个团队来帮忙清淤泥，即便很混乱，至少你的地方你放着之后，那个定位就是你的，你的行李放在那个地方，那时候都没有人管你啦。那时候我带另外一个教会的学生去那边帮忙清淤泥，我们去了也没有人招呼你，只是他跟你说几点到什么地方集合，然后就自己找地方睡。但是你定了一个地方之后，那一块就是你的，然后你的行李、你的睡袋、你的所有东西就在那一格里面，不会有人去动它。可是去花莲就觉得很不安定，然后行程又排得很满、很累、很累，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扩张，从来没有这样子过，不论是体力或者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学习了，好。可是对我们国中生来讲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跟挑战，因为不论从体力或者是自我能力的突破，我觉得他们要一直往自我能力的突破去呈现出来，因为他们要讲绘本，他们要带活动，他们要跟小学生讲话，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好好的跟小学生讲过话，所以他们要把一个故事讲得让人生动，让人想要听，其实都有一点困难，然后甚至是讲话的时候有情感的表达也都很不容易，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就像保罗说的一样，为了你们更是要紧。我们的国中生真的很棒，在这一段过程的里面，因为他们一直在突破自我的极限。关凌是不是有没有突破自我的极限？云珍呢，有没有突破自我的极限？真的很大的扩张，一直到第一天，关凌还有点闷闷的，可是第二天开始，哇，突然间好像发生一些事情之后，突然间豁然开朗，我就看见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我真的很感动。他后来，在带队的时候，他跟小朋友们的互动跟讲话，他的表达，哇，我真的看见另外一个观点，真的很棒。好，所以为了你们更是要紧。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为了你们更是要紧，就是像耶稣一样，为了你们更是要紧，所以他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看见身旁有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心智？为了你们更是要紧。好，第三大点。保罗劝勉为基督的福音而征战。第一点就是对个人来讲是行事为人。好，这个地方是在27节的上半。好，我读的给大家听，27节的上半。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 只要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二十七节一开始他说只要，好像有空格要写只要、哦、什么叫做只要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再多，我不论前面说了什么，是福音的兴旺，是生死两难的抉择，是信仰上的长进和喜乐，现在只要什么呢？只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好，行事为人在原文的里面的意思是过公民的生活，也就是要履行公民的义务的意思。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很了解什么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因为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城市，他们享有罗马的公民的资格，所以他们要忠于一个作为罗马公民的责任。比如说我们中华民国国民的义务是什么？三个：纳税、接受公民教育，哎，都忘记了，这是我们小时候都要背的哈。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就是服兵役，就是这三种。所以当我收到税单的时候呢，我要去缴税。然后七岁开始就要接受国家的国民义务教育。那十八岁的时候，男生呢先要去服兵役，这就是履行作为国民的义务。履行公民的义务，行事为人履行公民的义务，他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当中把它实践出来，把义务和责任把它实践出来。所以当我们看行事为人，好像看中文看不太懂他的意思，什么叫行事为人，但是从他的原文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要把一个公民的责任跟义务把它生活出来，把它实践出来的意思。好，所以保罗说要叫福音兴旺，可是怎么样叫福音兴旺呢？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传福音的策略或者是方法呢？保罗说只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也就是我活出来做好一个属天公民的义务，这样的生活就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下一章谢谢。就是我活出来做好一个天国公民的样子，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方法。因为当我们活出基督，当我们活出来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时候，就是在见证基督的福音，就是在传福音。在幸福小组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什么？就是用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的见证来传福音。为什么每次都要安排见证呢？也就是我生命的经历，我生命的见证，用这样的见证来传福音。其实保罗说的就是只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他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布道家，他医病赶鬼，带领许多人的信主。我们可能会渴望像保罗一样这么大的伟大的布道家来到我们的当中，举办一个医治特会，一个释放的一个布道大会，我们都会很渴望。然后在那样的一个特会的里面，我们渴望得到经济可以得到解套，我们渴望身体可以得到医治，我们渴望心灵可以得到释放。可是保罗说什么？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意思是什么呢？我来或不来无关紧要，更要紧的是什么？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是很有能力的，甚至是可以一个医病的人、啊、但是他说我这么伟大的人， 我来或不来都无关紧要，更要紧的是什么？你们要活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出来。一个人可以得医治，甚至在经济上可以经历上帝的恩典，不是由哪一个大布道家来到我们的当中，而是首先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相信我们当我们一个人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让自己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像是一个真正属天公民的身份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你们需要的上帝都知道，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一定会按着你的需要来赐福给你，来供应给你，来帮助你，来为你征战。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就是保罗他要说，你们行事为人要是这个福音相称，不是一个很大有的能力来到我们当中，更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有这样的有能力的布道家来到我们当中，可以带来一些激励，可以带来一些振奋，可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有一种突破。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没有活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活出像天国一样的那样的一种属灵价值的生活，这就是保罗要说的。好，第二点谈到对于众人，这是关于合一，刚才是个人的部分是关于行事为人，众人部分是关于合一。在二十七节下半，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里是对于众人，对于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保罗谈到的就是合一，同有一个心志，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在同一个灵里。保罗强调要在灵里面合一，站稳呢，就是指的就是在军队的当中，士兵他坚守岗位，奋勇抗敌的一种站稳。齐心呢，是指什么呢？齐心就是指有同一个魂，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魂。它翻出来的意思可以说是有如一人一样的意思，虽然大家有不同的心思意念，但却有如一人，意念相同，心智相同。所以努力的意思呢，就是指参加一个比赛的队伍，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而这个目标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救赎的好消息。所以齐心努力，可以这么说，就是为了我们所信的福音，就好像参加比赛一样，大家意志相同，如同一人一样，从头贯彻到手到脚，为了同样的目标一起努力。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见腓立比教会的一些问题，他们可能有嫉妒，有纷争，意见不合。我想其实每一所教会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问题发生，因为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不完美的教会更显出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怜悯。所以保罗他非常看重教会里面的合一，所以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谈到很多合一的内容，但是在这个地方他用很有趣的两个画面来形容合一，一个就是士兵坚守岗位站立得稳的合一，另外一种是参加比赛齐心努力的合一。站立得稳是士兵坚守岗位那边站立得稳，可以抵挡攻击，齐心努力就是只参加一个比赛，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所以士兵他可以坚守岗位，是因为他放下许多杂事，他们形成一种氛围，他有一个核心，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国家。所以当我们看见士兵们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齐心奋勇的精神，我们会内心有发出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感动和敬佩。我想这就是一种在灵里面的一种合一的感受。那另外一个画面就是队伍参加比赛，一个队伍参加比赛前要经过很多次的排练跟磨合，除了相同的目标、必胜的决心之外呢，真正比赛的制胜关键就是团队的默契和合一。这两个画面，保罗用这两个画面，这几个字用这两个画面将合一描述得非常的贴切。一个就是内部的整合，这个内部的整合的合一它可以抵挡敌人，一种是外部的合一，是我可以出击然后获得奖赏。我是不是愿意为了我的教会，为了教会的合一尽我最大的努力，无论是从内部跟人之间的整合，到外部我们一起为福音的目标合一的努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因为福音不是喊一喊而已，因为合一不是喊一喊而已，而是真实的自我面对和调整。因为士兵坚守岗位的时候，你要放下你自己多少的东西，当你参加比赛的时候，你也要放下你自己很多的东西，才能够达到彼此的默契，才能够真正坚守岗位。那个放下就是自我的调整，对别人的包容，对别人的爱，对别人的付出，对别人的饶恕，这些都是我们在合一的当中所必须面对自我的调整和面对。好，接下来第三点，然后从个人谈到众人，再下来谈到外来的，怎么样不怕敌人的惊吓。二十八节那里说，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惊吓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说马匹受惊四窜奔逃无法控制，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那种状况， 那种状况是很可怕的。这种惊恐是当时敌对基督教，可能来自罗马的当权者，也可能来自犹太人的暴力威胁。保罗用沉沦来描写那些攻击基督教信仰的人，而对于受迫害的信徒，保罗说：“你们是被拯救的，是得救的，可以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个世界他想要逼迫我们，想要逼迫我们是不会停止的。圣经说什么？要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会怎样？受逼迫，不论是从同侪的、环境的、价值观的、生活的这些逼迫，都会迎面而来。但是我们有一个得救的应许，那个应许是什么？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上帝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我们得救的信心和确据。这段经文会在后面谈到，他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可以不受惊吓。所以从个人的行事为人，到众人的合一，到面对外面的敌人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受惊吓，这是保罗他要说的。第四点是为主来受苦。29节那里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为主受苦。通常我们以为在顺利的时候才是恩典，受苦或遭遇不幸就不是恩典。可是在这个地方，保罗他将恩典跟受苦一并来提，而且他认为受苦是上帝施恩的结果。上帝的恩典使我们丰盛，可是上帝的恩典也使我们可以为主受苦。恩典和受苦看起来好像彼此冲突，可是却都是属灵的福分和权利。受苦好像是一种消极的忍受，被逼迫这样子，可是其实受苦代表是要去征战的，它不是消极的忍受，而是有积极的奋斗的精神在里面。就像耶稣一样，他看起来是被击打的，可是他是却是为了要成就上帝救赎的心意。这实在是我们无法参透的道理，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安排？所以我们最常听人家说什么受苦就是什么的祝福，化妆的祝福。因为当你在受苦的当中，你就看见上帝给你的祝福。这受苦就是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看起来是受苦的，可是这个受苦要开启上帝的祝福。我们的信仰不是 只说幸福美满这些东西，而是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个受苦是面对自我生命的调整。我们刚才前面一直谈到这些，其实非圣洁不能够见主面，也是因为我们生命不断的在调整跟面对。所以这个地方谈到受苦，除了征战之外，也是面对自己，但是这个受苦却是要开启上帝的祝福。好，第五点谈到的就是为主来征战。30节那里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继续从那个受苦的主题在这边谈到为主的征战。保罗说，你们现在为主受的苦所受的征战，和我从前过去到现在为主所受的是一样的。意思是当他们为主受苦，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也就可以说是和保罗一起并肩作战。保罗的这句话的劝勉里面有一种提膝后背的味道，就是他没有说你们的征战算什么呢，我过去到现在的征战这么多，大大小小你们无法了解，或者说我吃的盐走的路比你还多，你们还不够努力，还要再努力一点。他不是这样。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过去到现在的征战和你们的征战是一样的。你们如何为主受逼迫，我也一样为主受逼迫。你们如何为主忠心，我也一样是为主忠心。你们如何为主坚持十字架的道路，这些和我的都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主受苦，为主征战，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保罗说什么？说你们的征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征战，是和各位弟兄姐妹，是和每一个肢体一起为主并肩作战。而且不但是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甚至是和过去的宣教士他们在开拓教会所挥洒的热血，为主所受苦的精神，当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也是和过去的宣教士们 一起肩并肩面对这世代的福音战场。他们留下来的精神以及生命的果实，甚至保罗劝勉信徒留给我们的这些经文，这些都激励我们和我们肩并肩，为着更多福音的需要，为主受苦，为主征战。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力量，就像一开始说的，你不要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你还是可以为主做见证，你还是可以去关心人，去爱人，去付出关怀，彼此肩并肩抵挡外来的攻击，自己活出属天国民公民身份的样子。当我们这样一起连结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征战，我们不是一个人在作战，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从12节到30节的经文结论。这段经文看起来解释的好像要解释很多的内容，刚才讲了很多的原文的意思，因为从原文我们看见那个画面更明白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这一段的经文简单的说，保罗他是用自己的经历来勉励腓立比信徒，他告诉他们他被捆锁了，却是叫福音更加兴旺，这是身体外的征战。他说他很两难，但是为了你们更是要紧，这是他在内在心境的一个抉择。然后他从一个人生活的行事为人，到众人的合一，到得救的确据，到为主受苦进入征战，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信仰的历程，这些都是他自己亲身所经历的。保罗他可以简直可以说是什么，就是在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好像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在分享生命见证一样，保罗好像都在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我的外在怎么样，我的内在怎么样，我个人的时候怎么样，我合一的时候怎么样，我怎么样得那个得救的确据，我怎么样为主来受苦，我怎么样来为主征战。这个见证就是什么，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所以不论外在内在，不论征战受苦，他用他的经历来勉励腓立比的信徒。现在接下来的功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有哪一节经文让你的印象最深刻或让你最感动呢？我们又如何把这些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呢？保罗的经历从内到外，从个人到众人，从得救到受苦并且进入征战，那我的经历是什么？我是否可以用基督在我生命的经历去安慰人，去关心人，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我要问我自己，我在基督里的生命的经历是什么呢？我有没有经历到基督里的坚定、喜乐，经历到在基督里的信心丰盛，基督里的应许，或者可能是在基督里的苦难，在基督里的劳恕，或在基督里的思念？信仰一定会有一个经历，不论是酸甜苦辣，总是有一些经历，因为信仰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早期我们改革中出版社有一份刊物叫做《信仰与生活》，那后来我在改革中念神学院的时候，有一门核心课程，这个是必修课程，也叫做《信仰与生活》。你会觉得啊，信仰生活是必修课程，但是是很重要的，因为信仰与生活一定息息相关。我的信仰在生活当中的经历是什么？这是表保罗他所要对信徒表达的，他在向每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信仰经历，这是我的见证，不论这些是征战是受苦，不论是个人或肢体，不论是外在或是内在，保罗说，这是我的信仰啊，这是我的经历啊，这就是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刚受洗不到半年，可能有人已经受洗超过20年、30年，不论是信主有多少年日，都一定会有自己的信仰生活，不论是苦涩或者是甘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主啊，不论任何环境，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让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信仰生活来彼此勉励，彼此成全，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当我们一起面对福音的时候，用我们的信仰生活来传福音。我们当然要去传，当然要去说，但是更重要的，你的信仰生活的见证是什么？那才是传福音最大的利器。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稳，不怕惊吓；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携手扶持；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肩并肩一起作战。一直到最后，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正是可以在主面前说，主啊， 主啊，是的，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这是我信仰生活的经历。主啊，是的，我们新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行事为人，真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真是有一个同有一个心志，我们站立得稳，抵挡敌军，并且一起为所信的福音，就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齐心努力。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他主要的信息的内容就是关于保罗他自己生命的见证，透过他生命的见证，他从他的外在到他的内在，他从他的个人到他的肢体，他从得救的确据到受苦以及为主征战，这是他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信仰与生活可以活出属天公义的样式。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后面帮我放。主啊，我们可能还在一个捆锁的当中，我们可能还在一个患难的当中，好像 是一个很大的风浪要把我们吞噬掉，但是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这个确据就是在你的里面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依靠你，可以坚定的相信你。主啊，是的，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有时候我们很软弱，但是恳求主你继续坚定我们走在你这一条道路上面。主啊，是的，让我们看见保罗他从外在到内在，主啊，是的，从个人到众人，主啊，为主受苦，为主征战，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经历，主啊，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真是可以像保罗一样去经历这些，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见证出来，不论是在教会，不论是在公司，不论是在职场，不论是在我们的社区，主啊，是的，让我真是可以活出那属天国度的样式的生命。主啊，是的，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我们看见你对我们有一个应许，因为你说靠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主啊，是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为我们弟兄姐妹代祷守望的时候，主啊，当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困难，透过耶稣基督之灵，透过圣灵的帮助，终必叫我们得救，可以从我们的困难的当中，当我们仰望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释放跟解脱。主啊，是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彼此同心合意，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主啊，帮助我们，这是有那一个得救的确据，不怕敌人的惊吓。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是让我们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你来受苦，也要为你来征战。主啊，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可以扎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经历，主啊，不是别人的经历，主啊，是我的信仰的经历，是我生命的见证，是我活出来的见证，不是别人活出来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我的，是我的生活，是我这样的经历信仰的，是我真知道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主啊，这是让我们可以经历你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那样的大能大力。主啊，我们将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在你手上。主啊，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愿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这句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目标，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愿荣耀归给你。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谢谢传道带给我们好的信息，啊，我们的信仰啊，真是很宝贵，而且上帝是很信实的，啊，你遵照他的话，啊，这样上帝就会赐福我们，真的很奇妙。